六十公里，有一六零零单位，元月份第一号一份电报，三十九个字。现在我们开始播报，第一六零零单位数字，准备超收。在六十公里，有二二一二单位，元月份第一号一份电报，五。 好的，